要读大名平乾坤，老夫 报名 隐身大兵驾进微臣，我是藩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嘉靖皇帝有节骨之尊，难道说我是藩就没有皇帝之位？眼下大事同平，小事由儿去办。 多大牌头， 他这好禀事。哼，启禀太师爷，周应龙求见。周应龙，他与老夫事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何事？他言说有好心当先呐。好心当先，天下铁骨声的堂，咚咚咚，撤小座入大座， 坐这后边， 往座后一坐。天下稍时邹应龙到来，叫他东直门大姑，西直门是你，保我们哎呦！ 大，周云龙请帐。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直门大公，西直门十里，保门而入啊！ 这会儿上周云龙， 这会儿应当上周云龙。 是啊， 周云龙上不来了。 为什么呀？ 在后台跟那个香锅打起来了。 因为什么打起来了？ 嗨，他给他办戏的时候啊，给他这个纱帽勒紧了， 紧一点。 他跟他讲理，我说你怎么给我办戏？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你给我勒这么紧，我挨台上我要晕了怎么办呢？你干嘛勒这么紧呢？你干嘛吃的呀？什么？我勒紧了。这脑袋是你的，是我的呀？ 啊？ 废话，我的脑袋对呀，在你脖子上长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勒松了，你欠了，我怎么办呢？ 要掉了多难看呢？ 赖你呀，赖我呀？你还甭废话。两个人越说越呛，就要打起来。管事的呢在后面那坐着呢， 也盯着呀， 他不能看着打起来呀。 当然了， 也到场了。 是啊。 哎，我说你们俩人捣什么乱呢？啊，应龙上场。应龙上场是让邹应龙上场。 对呀、 后面这个戏是群英会。 是啊， 这都办齐了， 也培养情绪呢。 去曹那主呢也办好了戏了，往里一坐培养情绪。去曹那主是一位老先生。 哪位啊？ 姓程，叫程宇龙。 哦，不错，听说过那位 老先生。坐在椅子那儿培养情绪 啊。 他那一说应龙上场，这位老先生耳音背。 哦，背着 听差了。 他听着 听是永龙上场， 说误会了。 他不叫程永龙呢？ 啊， 哦，叫我上场。哎呦，得亏我听见了，又听不见这还麻烦了。 这就麻烦了， 那赶紧上场吧。到了上场门，叫起板来了。 那别让他出去 啊。那不行啊，拽不回来了。 好， 他一叫板，那场面这大家伙呀。 当然了， 大鼓楼很奇怪呀。 奇怪什么呀？ 哎，不对呀。每天这出戏到这点地方是快家伙呀， 他紧急风吗？ 这怎么叫慢的呀？ 是 叫慢的没办法，就得打慢的呀。 怎么叫？怎么给人打？ 叫我一想呢，曹操出来了。曹操一出来，大不老就愣了。 那也不愣 了，心里说他干嘛来了呢？ 笑了。 我打了20多年戏，我还没打过这个戏呢。 谁也没打过。 曹操出来呢，往前走。他没看见严嵩在台上。 台上有人会看不见？ 看不见。 怎么？ 他眼睛得往头上看。 哎， 他不能挨台上的学吗？ 那扫台是毛病， 可以加个两首。到那儿有几句唱， 唱的是什么？ 万里林冲江雄雄难大醉。正女的四小弟的紧着双眉扫下了同冲我台缺少耳麦，挖进来补一句腿儿。 你看， 杀孙权灭刘备心意不遂， 对， 到这一透袖。 往这儿透袖 胆那椅子 怕有土， 不是怕有土，看有没有椅子。那不能用坐， 能坐 没搁椅子，摔个屁股墩儿，那多难看 呢，那多寒碜呢， 大摔曹操。 对， 他必胆那椅子一看没有。小座撤了。 是啊，大座这坐着呢， 严嵩那坐着呢。 啊， 摔手这没有椅子，心里不痛快。瞒着那个检场的，怎么我上连把椅子都不搁呀？像话吗？ 那能搁椅子吗？ 他回头要叫那检场的，一回头呢，看见严嵩了， 这才看见。 严嵩也挺纳闷啊，心里说这怎么回事啊？他上来干嘛呀？ 曹操干嘛出来了？ 台下观众也奇怪呀。 当然了。 哎，二哥，这是嘛戏呢？ 没听过。 刚才那走路那模样，这回这走路怎么这模样呢？ 这是走路吗？ 冯丹，你不懂，这不是走路。 不是走路谁呀、 啊？我看这模样长得跟严嵩差不多少。 不那模样。 对，这严嵩他们哥们儿 这还不上 就是啊。哼，曹操回头一瞧，跟严嵩长得胖脸儿。他一想，这才明白我是冒场了， 这才明白， 这才知道啊。 下去吧。 下去哪行啊，到时冒场就回来下去了 啊。 台底非得来个道好不可。 那怎么着？ 所以说舞台经验丰富就在这里。老先生 不下去， 不下去， 不下去怎么着？ 知道自己有错，不能卖错，错在本人身上。 那搁谁身上？ 让对方要负一部分责任， 让人要分一半。 对了， 人分不着啊。 郑重其事 啊， 让台下唱出来。 他说什么呢？ 拿手一指严嵩，二十户人，大胆站起老夫我的座位 啊！人倒站他的座儿， 严嵩心里说：“我倒站你的座儿了，这根本是我的座儿。” 谁让你这么早来的？ 你这会儿出来干嘛来呢？ 就说呢， 他还没答复他呢。曹操说了一句术语， 术语说什么？ 哎，曾公，曾公，曾郭呀？ 什么曾郭呀？ 曾郭就让他跟着一块唱， 帮着唱， 帮着说。严嵩一想。这锅我钻的吗？这个 就是啊， 他不是一个朝代呀、 啊，没法唱。 那你问我，我就答复你吧。 哎， 告诉你我是谁。 他说什么？ 大明太师严嵩，而口出狂言，你是何人？ 他是谁？ 丞相阿曹， 还说拜头呢。 严嵩啊，离座了。原来是曹丞相到了，是认了。 本来不认识吗？ 他怎么能认识他呀？严相， 看 座， 看座。 严相说：“我搬着着座呢，这个 伺候不着的。” 摆了个八字，两个人往那一坐，坐在那不行啊， 还是愣着呀。 你还得装锅呀你。 有什么词儿呢？ 没词儿啊。 就是啊。 哎，这地方严嵩高， 怎么？ 他们有一道死词儿， 俗套， 那叫客套。 嗯， 不知曹丞相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是惹罪。 他不知道他来呀、 啊，他哪知道他来呀、啊？曹丞相，我也得客气客气啊。 曹操说什么呢？ 岂敢，曹操来得鲁莽，这倒是良心话。是鲁莽啊！ 哎， 他冒着场来的还不鲁莽吗？ 对呀、 啊，曹某来的鲁莽，他是海涵。 嗯， 那完了， 那还怎么着？ 又没词儿了。 就是啊。 您这么一想，还得往里钻呢。 坑吧。 啊，曹丞相，我有一言之口，从你不从，莫要烦恼。 嗯。 曹丞相要问我什么呀？你？ 对啊。 你可别胡问呐。 是啊。 胡问我没词儿啊。有话请讲当面，我有心与丞相结拜金兰之好 啊！ 这拜的吗？这马兄弟， 我没听说过。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曹丞相，我没词儿啊。 啊， 顺说下吧。 哦， 就依太师 拜吧。 眼前啊，相安伺候， 相安伺候。 嗯，拿过一香炉，俩烟蜡签磕头。 哎， 磕完头之后要分大小。 对， 你说应当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应当曹的是哥哥。 怎么？ 他是汉朝的，这是明朝的，差好几百年呢。 那不行， 不行。 这会儿严嵩就是哥哥。 为什么严嵩是哥哥呢？ 他戴那胡子不一样。 是啊， 严嵩戴的是伞。 嗯， 曹子戴的是黑胡子。 就严嵩大。 哎，严嵩就得大。 这会儿分胡子了。 拜完了兄弟，又往那一坐，还是没词儿， 还是愣着。 严嵩说：“嗯，眼下酒言白言呀， 还要喝点， 要喝点。 嗯， 斟了两杯酒，严嵩一端这个杯，行起行起， 怎么着？叫起来了， 叫起来了。 哦，这还要唱？ 大姑老爷想，这可真新鲜啊！ 哎， 还没听说过这个严嵩跟曹彪唱什么词儿啊？拉胡子也纳闷啊。”这我还真没拉过这戏，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唱什么就拉什么吧。 对， 唱了几句二黄原版。太师府白柳荫，开怀踏阴，转身寒盆向下听发了命，你咋也喊得长，你为啥无相关的军一品带领着金元将多万寻我兵那东吴不西施不我宗一言论就让是汉献帝惧怕你散了分， 他真有词儿。 夸奖了， 曹子要唱， 曹子也得唱两段啊。 曹子怎么唱的？ 他也是也修得样，夸奖国神，你乃是大明朝妃的那些巨人，大明朝江山有我你一分，全朝中文武都你为了尊夸奖了。 还往下唱啊？ 后台可乱了呢。 那还不乱， 后台那管事差一块被那个心蹦出来呀、 啊、急的 师傅别唱了，大爷再唱多少换一站的家了。 就是啊， 怎么会让曹子出去了？哦，这事儿完全在曾荣身上。 哎， 你要不给香火捣乱，曹子能出去吗？ 你要不补偿呢？ 这么办，你上去，你把曹子换下来。废话，我上去我跟曹子说什么呀？我那怎么办呢？哎，蒋干，蒋干，蒋干， 蒋干 是蒋干那组也办好戏了， 我军会里的。 哎，蒋干，你上唱，你把严嵩换下来，你唱那出戏。废话，我哪能上去啊？那丞相，我跟他说不上话呀，我不能上去，那怎么办呢？ 不麻烦呢？ 这回到一退票，谁的那个包啊？ 就是啊， 没词儿啊，正在这着急呢 啊。 交战过来的，交战不跟朋友那聊天呢吗？ 哎，他没卸妆呢。 你听这边挺乱，我你们怎么意思啊？乱什么你们？乱什么？你不知道啊？好嘛，你听这台上， 嗯， 严嵩跟曹在那唱上了，又喝酒又拜把子地，你们怎么搞的呀？这是，怎么搞的？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没留神就钻上去了， 这没法儿解这围呀，谁解这围？交班一场没关系，我上去啊！你这不成因果乱吗？你上去，你上去不更乱了吗？ 对，更热闹了。 那没办法呀，你上去说什么？ 我有主意， 上去我打。打上去开打打架就算完了，废话，你打你得有理由啊， 你怎么打人家？ 你用什么打人家？为什么呀？这不是我让那个杨派方部揍了一顿吗？这我这火没地儿撒去，知道吗？ 拿他们出去 找人送讲理。你这都挨不上，你甭管了，我有主意。带上胡子抓起把鞭来，到了上场的那儿，嘿，叫起来了。他这么一叫，打鼓老一听又愣了。我说这又是谁上啊？这个 叫谁出来的？ 叫就得打呀。 打吧， 这戏够乱的啊，没打过这戏。 哎， 请他们出来，到那还得唱了几句。 怎么唱呢？ 江山上来行行刚，为何金子居一堂，无气不活心，二堂上家贼，官叫金子一民亡，可恼啊，可我恨。 严嵩一想啊，这戏是够乱的。 弄曹子跟我这喝了半天酒，他又干嘛上来的？ 就带我出来了。 就带你出来，台下观众更愣了。 是啊， 哎，这有那么回事儿？这个酒散不是下去了吗？ 刚才烟火棍吗？ 让严大红给砸下了，他上来干嘛呢？这骂戏这是。 哦，二哥你不知道， 对， 小镇这么说，他让杨大红打完了，他找严嵩讲理来了。 找严嵩讲什么 理？你不知道严嵩跟杨白凤有关系？ 什么关系啊？ 严嵩是杨白凤的干老三，你知道吗？ 还不上， 让他给出气。 这就不是那么回事，咱看着到底乱的是骂份上去，不知道怎么办呢。 是啊， 这玩意银叔一想，这玩意我这没法钻的这锅呀，拿手这么一指他，儿是夫人大胆，大一次放何次。问乔三 啊， 乔三一想，我告诉你我是谁呀、啊、 怎么说的？ 交战交二爷到我了位。他一听说乔三，银卡请儿拿下啊。 那就拿吧。 拿不了。 怎么拿不了？ 银卡不敢过去。 为什么呀？ 小花脸打不过大花脸呢。 对呀、 啊、那这么个功夫曹操看出来了、啊，任兄弟吗？救恩之民，交战交二爷，好酒贪杯。交二爷休得动怒，请来用酒，请来用酒。 用酒啥？ 银卡砍酒，砍酒！严霞一想，我伺候得着吗？他这一端过这杯酒来，就在一想，这姑， 怎么着？ 他要喝， 那喝怎么？ 他一喝更乱， 就是啊， 这出戏烫天亮也完不了啊！后台管事更急了， 啊， 心里说千万你可别喝呀、 啊！哎， 你这喝更没完了， 就是啊， 把台帘冲他比划， 这什么意思？ 那意思千万可别喝。啊， 好像 你得打呀！ 哎， 他一想，对呀、啊，我再喝就没完了。哪有心肠鱼儿，咱们喝酒可恼啊，苦恨。严霞端这杯酒过来了， 啊， 焦二爷羞得动怒，没有一言，你且听了。 他要说什么呀？ 严霞生来用不通，遇见一台糊涂虫。我长了40多年戏，没见过你的焦三打严嵩， 是没见过， 被焦三给问住了。结果哎呀，满嘴的胡说八道，滚撩下去，咣一脚被严霞给踹下了， 就快上了。 哼，牙贼曹操曹文字，名为汉相，实为汉子，老而隐松，搅乱大明金山，哪里容得休走看我边。 哎， 这一边下去了。严嵩一想，这玩意打是受不了啊。 是啊， 他一抓曹操，行，你此次来的厉害，你把逃走了吧。他们两个人下去了， 下去了。 我看二将往哪里逃走，噌，他也下去了， 多乱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传统相声《交战打严嵩》。今天的空中笑林上半段暂时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尚远和您继续听相声。

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不用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3月21号，农历2月初5，星期三。今天早上的天气为多云见晴，气温-2到4度，偏北风1-2级。今天中午多云，气温4到8度，西南风2-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非常适宜晨练。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不太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请大家要做好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强度为3级，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打小金岳父脸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每天早上空中笑林呢，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上半段我们听了老先生表演的真正的传统段子，传统的韵味，下面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表演的传统段子。这段呢大家耳熟能详，叫做夸住宅，讲究贯口，讲究一个啊气息的连贯，舞台的表现力，很多包袱又出在前面的铺垫铺陈上。哎，两人要密切的配合，逗哏演员要先捧这个捧哏的演员，完了再慢慢的褒贬，哎，在这个一褒一贬当中，笑料包袱就来了。年轻人表演穿插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包袱效果啊，我们下面就请您听听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夸住宅。 好，今儿个呢是我一个汇报演出， 您瞧瞧， 谈不到专场啊， 就 没有这么大能耐。跟这儿胡说胡唱， 嗯， 刚才是我的一个师弟说了一段，啊，这回呢该我说了， 到您了， 谢谢大伙来捧场， 嗯， 啊，好些观众， 啊， 不光花钱买票， 哦， 还买花篮， 是， 观众买的， 是， 也观众买，这剧场的， 哎，是， 门口还好些个， 嗯， 听相声就行了。别花钱不合适，谢谢您啊，真的确实是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给我和乐队老师送上美丽的花篮。 我改乐队了是怎么着？ 不是，就是说这花篮啊， 嗯， 有我的一半， 对， 那一半呢还是我的。 那就都是你的，你干嘛分开说呀？ 肯定不可能都是我的，对不对？这个花篮人家能送给我一个人吗？也有您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您的一半。 将就着吧， 很好，谢谢您。这个呢，我是才疏学浅， 嗯， 天天在台上呢就是胡说八道。 哪儿啊？ 哎，什么也不会啊，胡来。您捧着听着是。 谦虚了， 其实说白了， 嗯， 是观众不为瞧我，那真是为了看我吗？ 我不 不不看您来的，其实您特别招观众的喜欢， 就是您， 刘云天老师，观众特别爱您。 我怎么 爱看您？说您比我厚道。 啊， 是。说您比我厚道，我呢看着呢就是很奸诈，其实不然。 哦， 我是外表奸诈，内藏忠厚。就是我的忠厚藏得很深，你只要一找还是能找到的。 你要不死都找不着。 您不一样，您是很厚道的人。 哎， 为什么咱能走到今天这步呢？ 啊， 因为您啊处处让着我，那就真的就带着我。 哎，别这么说， 真的就我就是一个小徒弟一样。 哎， 您捧着我。 不是您捧着我 啊？不不不，您确实是捧着我，带着我。 别的 我也很喜欢您，在生活方面特别照顾我。 那不应该的吗？ 你看啊，要是演出，我们一般要是六日的话， 嗯， 下午演完了晚上演，下午演完了晚上演，中午这段呢，就这个晚上这段这饭呢， 嗯， 怎么办？回家吃，就不家远， 来不及， 我家住大兴， 嗯， 太远， 是， 别回去了，外边吃吧，每顿都是人家请我， 嗯， 走到外边吃饭去，我带您去。走，跟我去。到了，人家结账。 哪儿啊？ 我没钱啊。 您， 我小演员。 嗯， 我一场4块。 嗯， 呵呵，今儿说仨，挣12。 那钱都哪去了？ 人家挣得多，挣得多，而且说白，人家不指着这个吃饭，这个就是玩儿， 嗯， 娱乐， 嗯， 像人家看电影、听音乐、打球、说相声，都属于人家的娱乐 爱好。 人家家里边就有钱， 嗯。 这一场演出下来甭管多少钱，3块4块我们伸手接着，对吧？ 嗯， 人家不一样，演出钱下来不要，他不要，不要，拿走拿走。 我不这样啊， 这钱给大后台大伙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嗯， 我高兴，我家里有，我不指着这个挣钱。 那倒是， 人这样， 嗯， 家里边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趁钱， 大骡子大马有的是， 嗯， 家底子厚， 对， 底子厚， 嗯， 底子是厚 啊，嗯， 就是梆子破了，哎， 怎么说话？我们这叫家底子厚， 家底子厚， 不是鞋底子， 趁钱， 嗯， 但是呢，这个有钱不是一上来就有钱的， 哦， 是经过拼搏奋斗的， 对， 你们原籍啊， 嗯， 不是北京， 哪儿啊？ 河北省涞水县， 嗯。 那是你们祖籍 老家， 想当初啊，你祖父那辈儿就跟那儿， 是 土里刨食种地的农民。 那可不， 当年穷啊， 嗯， 尤其是那地， 嗯， 盐碱地，也没个砖也没个瓦， 嗯， 什么也不出，什么也不长。 您瞧瞧， 盖房子， 嗯， 都得拿河里的臭泥堆， 哎， 用这河里挖人的臭泥做成一块块的土坯， 嗯， 堆房子，晴天也塌房，雨天也塌房。 那 走到门口都不敢大声咳嗽， 要咳嗽呢， 就这一嗓子， 啊， 半个村都塌了。 不，哦，我说您得损点啊， 家里穷， 穷也不是盖不起房子。 他盐碱地就没有植物， 不长啊。 这么大村，这么大县，没木头。 那可不， 方圆1000里地没木头。 嚯，哦， 县长出来戴一木头帽子。4个救火的端着水枪跟着，怕烧了没地儿买去。 我说您怎么说话这么损呢？都 穷啊， 是穷，怎么了？ 不能光穷 啊。 后来有人给你们村露了脸了。 那当然。 谁呀？ 家言。 家言？家言是什么玩意儿？ 我爸爸 带来了。 我在家数没这么些个。 家言给你爸爸加把盐，怕馊了； 给你爸爸揣点碱，怕臭了。 什么叫加盐呢？ 就是我父亲。 说你父亲不就完了？ 啊，用我父亲吗？ 对，他爸爸这个小孩， 嗯， 给全村露了脸了。 有你这么说话的？哦，您管我爸爸叫小孩啊？ 不是，您误会了。 啊， 您父亲刚从家里边出来参军那年才多大？ 那年 16岁、 啊，也就这岁数， 是不是小孩？ 那时候可不小孩， 他16，你算算 啊， 你那年刚17。 是，我没听说过 把兄弟吗？ 谁把兄弟？ 你忘了，你给他缝书包。 给谁缝书包啊？

谱啊？ 未曾代表之前，腰里先系根搭子。 这干嘛？ 代表使。 哦， 从左边带，要带狼琴、欧米伽、埃尔琴、麦克纳、金戈套、银戈套、铜戈套、铁戈套、金三针、银三针、物理文、亨德里针、掏狗把弦、双卡、单卡、有为、里为、德为、波地。左手拿着鼻梁的，右手拿着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揣小闹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啊！ 爸爸代表， 这给钟表铺搬家。 别说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刘云天二位合说的夸住宅，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一段老艺术家表演的单弦小段北京人，这是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马增慧老师的一段剧场实况，这就是老艺术家的号召力啊！台上神完气足，台下的观众呢更是热潮不断。 长得像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嗨，打着拍子还美滋滋。老奶奶擦上粉，抹胭脂啊，呛呛的起呛气，那个呛呛呛呛起呛气， 耍着扇子扭秧歌。大姑娘穿上了白色的脸儿啊，老北京就像变了一个人儿、啊。吃了上顿儿想下顿儿，下顿儿还是那个擀面皮儿，穿的还是千层底儿，坐着出租响三轮儿，街里街坊讲老理儿，喝酒还叫着那个花生人儿，想要抽烟找不着个地儿。找不着个地儿，乐坏了孩子和媳妇儿。唱的都是新鲜事儿，脱了外套有背心儿，几斤几两，心里有准儿。就是咱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儿。地地道道北京人儿。